26集。 跟淮安区的情况差不多，文昭高中的周边也在大兴土木，一些老旧楼房都在推翻重盖，十年前那个废弃的化工厂已经不见踪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处新建的楼盘，此刻已经盖成了一栋栋灰白色的毛坯房。从陆时琛的车里下来，孟昭抬头扫了一圈，正值一天之中日头最盛的时候，明晃晃的阳光让孟昭眯了眯眼。孟昭抬手挡了一下光，几秒之后他看见了不远处那栋楼顶之上有些矮小的佝偻着的背影，正是赵云华。孟昭拔腿就朝那栋楼跑过去，陆时琛甩上车门紧随其后。水泥墙体上还散发着没有干透的味道，九层楼的小高层，孟昭一步跨三个台阶，快步地朝楼顶跑过去。最上面的一层通往天台的入口处架了一个梯子，应该是方便建筑工人施工而架设的。两个人先后爬上了梯子，然后看到了站在楼顶边缘的赵云华。赵云华看的那个方向，孟昭知道那是文昭高中赵彤读了三年高中的地方。 赵云华， 孟昭爬上了天台，顾不上平复自己的呼吸，他试图谨慎地接近赵云华。孟昭看见那张比实际年龄还要更老一些的脸上已经淌了满脸的泪水。孟昭说， 你冷静一点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周燕和赵彤的死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简单，如果你选择从这里跳下去，所有的线索都会被切断，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查清了。那赵彤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被谁害的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，所以千万别想不开，一定要活下去。 可是赵云华像是崩溃了一样，他打断了孟昭，哭嚎着喊， 别靠过来，别靠过来，别靠过来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 我明明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他就是凶手，他就是凶手，就是他逼死了赵彤，是他逼死了赵彤，是他，就是他逼死了赵彤。 你冷静一点， 别过来， 你先冷静一点， 别靠过来， 你冷静一点， 别靠过来。 孟昭停下了脚步，与此同时他伸手拦住了旁边的陆时琛， 别过来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任何一点盲目的靠近都有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孟昭看见不远处警车已经在朝这栋楼的方向驶过来，他在心里计算着楼下搭设气垫床所需要的时间， 只要拖延时间就一定可以阻止他自杀。 好，好， 别过来， 我不靠近， 别靠过来。 孟昭尽量把声音放得缓和， 你来这里是想看赵彤是不是？我不打扰你，你可以多看他一会儿。 赵元华爆发出了崩溃的哭声，他泣不成声，他听不进孟昭说的任何话，他在嘴里不停地重复着， 他就是凶手，他就是凶手，他就是凶手，他就是凶手，不不，他就是凶手，就是凶手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凶手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 楼下的派出所警察开始搭设气垫床了。就在孟昭刚要松一口气的当口，赵云华像是听到了楼下前来搭救的声音，他又往后退了一步。眼见着天台边缘的赵云华要一脚踩空，孟昭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他迅速跑过去试图拉住赵云华，但是 已经来不及了。几乎是在同一瞬间，赵云华整个人跌落楼下。赵云华跳楼自杀了。他自杀的意愿太强烈了，几乎没有给孟昭留下任何缓和的余地。孟昭停在楼顶的边缘，看着转瞬之间就躺在楼下血泊中的赵云华。他脑子里顿时发出了尖锐的嗡鸣声，只觉得大脑中一片混乱。 到底是哪儿出错了？事情怎么变成这样？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？ 孟昭察觉到陆时琛走到自己旁边，抬手攥住了他的手腕，像是怕他失足跌下去。孟昭忍着剧烈的头疼，他勉强让自己保持理智。从发现尸体到现在还不足48小时，这个侦破速度已经远超其他的案件了。每一步他都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反应，可是怎么还是晚了一步呢？那到底是哪儿出错了呢？ 也许很远，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，离合悲欢，人去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，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，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人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，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，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。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